想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 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又或者呢心头涌上了一些什么样的很奇妙或者是很寂寞的感受。当然这些感受或者真的可能是在这样的音乐的衬托之下才会猛然的窜上你的心头，所以你要记住这样的感受，有可能这些东西真的是有一些原因的，而这样的原因来自于哪里你可以思考一下。但如果说这些东西是暖的感受暖的记忆，那麻烦你请你不要忘记它，不要淡忘它。这样的一首首歌带我们找回欢乐的温暖的或者是明亮的感受，亦或是有些稍许灰暗的可能不够那么美好的回忆。不过有句话怎么说来的，好的坏的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人生的风景。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3月7号星期三下午的3:06，欢迎你锁定 FM974，我是戴毅。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Yeah. 笑与泪，别后悔，勇敢去面对。哎，跟我刚刚说的好多坏的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人生的风景，好像搭上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王力宏朱莉叶，同样是为情所困，为情而烦恼。早期时候呢，王力宏的情歌里面大抵都是这样的，潇洒的，不拖泥带水的，爱谁谁的状态，所以难怪会有人更爱那些年王力宏的歌，爱公转自转的他，爱不可能错过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明天呢是3月8号妇女节，好多女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把自己归到了今天过节，过3月7号。所以在今天我们听到了或者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字眼，时尚女神，精打细算女王， 偷偷躲在家里面，怕邻居看见。 节日快乐，女人们！ 姐妹们立马带钱，有个性一点，不要冷落你的高跟鞋。You and I， 站起来 ，Fly away。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这个周三下午的直播3点15分，在今天还有明天这两天，都让女人们过得更快乐一些哈。听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内心当中真正的诉求，听他们说说内心当中的自己，可能这份礼物才是我们最想要的。希望你们多多懂我。 沿着黄色地线伸长，声音盘旋空中为我领航，大雨过后风一落在车窗，路的尽头依然是流浪，尽管没有形状拥挤身旁，远远看见孤独的仙人掌， 速度拉开空荡荡的迷茫，回想你们微笑模样。 Take care my friend， 离别时你要坚强。 旅途当中的这句 Take care my friends 送给一直在收听广播的我的女生的听友们，也祝愿你们3月7号女生节快乐，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路的人生风景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的风景，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其实女生特别爱跟自己较劲儿，也特别爱生气，这点特别不好哈，开心最重要。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you. I messed around and got caught up with you. 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got these feelings like there's nothing to do.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二，十一名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片《头号玩家》日前宣布将于3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与北美同步上映，影片也同时发布定档中文海报与定档中文预告片，目眩神迷的特效场面让人称奇。落地中国已近10年的高清戏剧电影近期刷新片单，新设无处逃离单元，5部全新作品于本月起陆续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地放映。好莱坞明星裘德洛、凯瑞·穆里根、安德鲁·加菲尔德、比尔·奈伊等都有精彩演出。日前，《烈火如歌》正式在优酷首播。本剧改编自作家明晓溪的同名小说，创作于2004年。本书主要讲述女主角烈如歌和尹雪、战风、玉自寒3个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随着《烈火如歌》的关注度持续走高，原著小说也上线了，用户可以同时感受原著小说加改编影视剧的双重娱乐体验。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由南洋华侨所提供的物资资助是抗战胜利的坚实保障之一。41集大型抗战题材电视剧《红线》即取材自这段真实历史，并于昨晚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首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3月7号星期三下午的3点34分，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女生 DJ 戴毅。有人挑理了，有人说因为你是女的，你只把歌今天送给了女生们，那就说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你要是你把刚才孙楠一首旅途送给我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好姐妹。 当初是大发 情，它并不明了，所以我只好笑着说，男人全都不可靠，忍住眼泪，没有人知道。其实想要他说爱我到老，却怎么会说成了就这样也好，也忘不了，还要装作是玩笑，我的心情他并不明了，只好笑着说，男人全都不可靠，忍住眼泪。 我个人比较偏爱 就这样也好， 顺子的这一首忘不了。刚才光忙着回复你的玩笑，做好姐妹的玩笑，说了一个女生 DJ， 就女 DJ 就好了嘛，还女生 DJ。 不过这样一个称谓倒是侧面暴露出来我有一颗汉子心，所以今天过节的女生们哈，你可以把我当做电波当中的一个女汉子。祝愿你们今天节日快乐。我相信大多数女生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就是我们动了心的东西，你就会有一种抓心挠肝的也想把它给买回来的感受。对，就是我们常说的种草了，就一定要拔草，而且呢拔草那一瞬间真的是很快乐。女人有时候需要买东西实在太多了，小到斩男色的口红啊，桃花妆的眼影啊，一些化妆品护肤品一类的呀，大到一些包包服饰鞋帽配饰，所以一提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男生们都会觉得啊、哦，瞬间头一个变成两个大。不过这东西一旦女生们真的是动了心了，你就会发现你一定是不会在第二天吧，一定会在近一段时间之内找一个理由把它买回来。比方说我的衣柜里面真的很缺这一件衣服呀，我下个礼拜有一个什么样活动啊，又或者说你看哎，这个最配我那一件服饰啊，没有这样一个帽衫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帽子，我真的觉得达不到这个衣服最好的效果。怎么样，基本上说到了你们的心声对不对？我也是其中之一。好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近期种草的东西能够顺利拔草，而同时呢不要破费太多。3:40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下面这首广东话歌曲交给 Eason 陈奕迅。 别了他，没有价，还要问我可真睇化，运气差，脸上大暗哑，行为仍然很高雅，不敢有泪洒，然而旁人仍在说笑话，日记中述记低和他那天一起卜卦，又记写曾经与他假里插花，章节里面有很多的戏码，今天翻看了仍旧照哭里仍照下，老别了他心碎像似恋骂，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但没法可将片段再捏拿，独对手机中那号码，像繁忙如天将塌下，照哭里仍照喊， 自恋吗？在网上可以亲他一下，但没法可将片段再捏拿，送递情深的说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站在每个角落，人们对着望，抬头或者低头，再此起彼落。又快乐又心疼，总是在轮流，心里想的不一定长久，怎么要逗留。人说人生庸庸碌碌，你在过着找不到尽头，但是人生有起有落，像落叶不能看透。哦，如果有天这头那头都有了失落，摊一摊双手，全都清空，当太阳直射。Would you look at me?要管结果是左还是右，先问自己多久没笑容，对面那个面容反映了你我，想要快乐那就先给吧，你能感染我，天空大家共有，阳光在上头，吸收光热然后笑出口，每次我们同走，笑着招呼我，也许我们来自于不同，爱就能相逢，永远都像大大啦啦太阳光，相对着地球，那份温暖绕来绕去，早不分你我。全都清空，让太阳直射。Oh, would you look at me? 能唱能跳，动静皆宜的 Alex 杜德伟。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想要快乐送给女人们，希望今天女生、女人们都可以快乐的过节前的准备。明天我们继续过节哈。当然，最美好祝愿，祝愿你最近可以。把购物车清空。